Thank you.

咱们拉不上那花花，哎呀，找。 就不一般高，人里头就数赞公家人好，就数赞公家人好。 草又高，这 世界都像。都像无悔强权，有力及苍生，百年风雨大战 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